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太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第十六集，凶案现场。尹组长的助理跟着看潮声出去了，会议室里剩下三个人。冬至觉得把长青留在身边看着会更安全一些，就没让他回避，直接问尹组长： 是不是还发现了一些别的线索？刚才不方便讲。 对，邓兵那边虽然在凶案发生期间有两个小时行踪不明，当我们在俱乐部逮捕他的时候，他正跟朋友在打桌球，有输有赢，情绪很稳定，不太像是杀了人之后的反应，除非他是个冷血至极的反社会人格，但从他以往经历来看，又可以排除这一点。而且测谎仪几次都显示他在供述时没有说谎，虽然测谎仪结果不能作为证据，但也可以当作参考。还有那本书。 尹组长拿出一组照片，那是从图书馆的监控室视频里拍下来的，显示的正是苏桓把书放进自己包里的情景，也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时间和精力才找到了这么一个画面。照片经过放大处理，虽然还是有些模糊，但大约也能看出封皮上的字。 除了图鉴两个字，其他的字是什么字根本看不出来。我们查了图书馆的图书档案，发现上面也只有图鉴两个字的记录。 冬至抬起头，表情凝重。 我知道这是什么字，这是舔文，写给死人和鬼神的文字。 给神看的也各有不同，现在可能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家族传承在延续这种文字，但能够全部看懂的人几乎没有。冬至也是在一点点读懂龙身那本手记之后，后来又听说一些关于舔文的事情，才慢慢有所了解。听到舔文，尹组长没什么反应，长青却反应出声： 啊，是那种能沟通阴阳的文字 啊？你会看？ 不会，但我看出你会，就配合你表示一下惊讶。 冬至无语地转过头问尹组长： 图书馆和死者娘家都找过了吗？ 找过了，包括死者生前常去的咖啡馆，我们也去问了，没有人见过那本书。 说到这里，尹组长有点头疼。 其实这本书跟案子看上去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只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个疑点，目前也找不到突破口，所以才越想找到一个答案。 我明白，有时候一开始看上去毫不相干的线索，到最后也会牵线连成一面。在苏桓之前那个借过书的死者，你们有没有调查过？ 有，但也没什么发现。那个死者同样家庭关系简单，车祸肇事者跟他八竿子打不着，怎么看都像是意外。只有一点不算发现的发现，图书馆借阅记录上有那个人的借阅日期，却没有归还日期。对方家人朋友也都说没见过那本书，奇怪的是之后那本书却被苏桓借走了。也就是说 书是自己还回来的。 尹组长点点头，摸了一下头顶所剩无几的可怜发丝。 没错，要不是这样，我也不会想到要劳驾你们出马。 这样吧，案子还是你们主导，书这边的线索由我来继续。 特管局有中途接管案子的特权，但冬至没有跟尹组长抢功劳的想法，反而主动退让辅助。尹组长自然明白他的好意，脸上的笑容也更真诚了几分。本来还怀疑冬至太年轻办案子办不好，现在也只觉得顺眼了。 那就麻烦冬主任了。 尹组长不用客气，我想先去凶案现场看看，再看看死者生前工作的图书馆。你继续忙，找个助手带我去就行了。 冬至起身跟他握手，尹组长满口答应下来， 长青忍不住多看了冬至几眼。他现在知道国家公务人员有什么好处了，起码之前邓家就没办法靠近凶案现场，现在冬至一开口，警方马上就全力配合了。尹组长事务缠身，跟冬至说完又赶着去开下一场案件讨论会。冬至婉拒了他的邀请，尹组长就留下一名叫小赵的年轻刑警，吩咐他给冬至帮忙直到案子结束。小赵刚调来刑警不久，头一回听说有关部门里还有个特管局这个单位，看冬至的眼神满是探究，欲言又止，似乎很想问冬至能不能变点戏法给他看之类的话，但最终还是艰难地忍住了好奇心。这时看潮生也回来了，先给长青一个大白眼儿，再把查到的资料交给了冬至。冬至一看，长青的确没有说谎，他的师父有道士证，但一直在太白山深处修行。长青从小跟在他师父身边，虽然在现代社会长大，却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。直到他师父说让他出山走走，长青才从陕西到淮安，一路上闹了不少笑话。不过这也足以说明他从没听说过特管局的原因了。解除嫌疑，冬至对长青说， 如果你可以保证自己不冲动行事，不对看潮生出手，我可以解开你的手铐。不过前提是这几天你必须跟着我，直到这件案子办完。 现在妖怪都可以到处跑了，还能加入国家机关办事，那不是人妖不分，秩序混乱吗？ 在小赵面前，冬至不欲多说。正好中午时分到了，冬至让小赵把众人带到附近的饭店吃饭。趁着小赵去点菜，冬至对长青说， 我说过只要遵守法律道德，任何物种都可以在现代社会生活。除了看潮生，特管局内还有不少跟他一样的成员，我们肩负特殊职责，算是另一个领域的公务人员。 嗯，我知道了，抱歉。 哼。 面对长青的道歉，看潮生冷笑一声，撇过头理也不理。小赵进来，他们就没再就着妖怪的话题继续说下去。吃完饭，众人来到了邓斌和苏环的住所，也就是已经被警方封锁起来的凶案现场。尸体已经移去法医那里了，血迹还在，已经变色了，但看上去斑斑狼藉，换作邓家人在这里肯定会吓得不轻。但在场的四个人，包括小孩子外形的看潮生，都没什么反应。 其他地方都很干净，只有客厅当时是现场，但死者并没有多挣扎，这些血迹都是在他死后被掏心破脑弄出来的。 冬至走了一圈，没发现什么异常，最起码他没有发现最熟悉的魔气，说明苏环的死可能跟魔物无关。 苏环死后，邓斌从这里离开又去哪儿了？找到监控了吗？ 监控显示他从地下停车场的电梯出来，但是电梯出来之后有个监控死角，就再也没有发现邓斌的录像，直到我们在俱乐部找到他。 那俱乐部那边他的进出时间呢？ 这个倒没什么问题，俱乐部监控显示他出入的时间就是在案发之后。 冬至见小赵好像有未竟之语， 有意见只管说。 其实一切线索都很明了，邓斌的作案嫌疑的确是最大的，那本图鉴之类的书根本与案子没有关系。 换言之，小赵不觉得这桩案子会有什么灵异玄幻的离奇发展，就是一桩夫妻感情破裂，丈夫怒上心头杀人的典型凶案。至于挖心破脑的举动，在凶案中也不算罕见，只能说明邓斌内心阴暗，性情冷血，具有反社会人格。就在这时，冬至与小赵的电话前后几乎同时响起。冬至拿起手机，看见上面的来电显示，即使在凶案现场，原本心情凝重也不由得微微地翘起了嘴角，仿佛是下意识的举动。 师父， 本期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